十集，永无止境的仇恨。 德雷克塔尔告诉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在兽人的整个历史上就像初夏一样美好。兽人当时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环境宜人的世界指引我们的先祖之魂，根据他们的意愿不时给予我们帮助的元素之灵。兽人们有充足的食物，有强大但并非无法战胜的敌人，并且备受眷顾。即使德莱尼们并非兽人的盟友，他们也绝非敌人。只要兽人要求，他们就会与兽人们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财富，有所保留的反而往往是我们兽人。而我们兽人在不知不觉中扭曲，成为某个势力的仆从。仇恨是强大的，仇恨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仇恨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同样仇恨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基尔加丹栖身于永恒而无尽的黑暗之中，力量在他体内奔涌搏动，比他的血液更加有力，比肉食与饮水更能滋养他，使他飘然又使他冷静。但他并非无所不能，至少现在如此，否则千万个世界将在他的一念之间被摧毁，而无需通过武力征服与毁灭。总而言之，他对现状十分满意，除了那些流亡者仍然活着。吉尔加丹还能感应到他们，虽然已经过去了数个世纪，维伦和其他傻瓜们，他们如同懦夫般躲了起来，不敢站出来面对他和阿克蒙德。阿克蒙德作为朋友与同伴，与他一同经历了那次变革。他和阿克蒙德以及其他人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艾瑞达，维伦将他们称为曼阿瑞，但他们自称为燃烧军团，萨格拉斯的大军，天选之子。吉尔加丹伸出修长优雅的猩红色手臂，爪子般的巨手探入包罗万象的虚空之中，感受着虚空在他的探查下的波动。自从敌人逃脱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断地派出斥候，但斥候们带回的消息只有失败。阿克蒙德想要处死这些无能者，但吉尔加丹采取了另一种做法。虽然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满，那些令他失望的人总能得到第二次机会。如果他相信他们已经尽力了，而不是白白浪费了他的仁慈，则还会给他们第三次机会。但阿克蒙德并不赞同吉尔加丹的过分包容与热衷寻找。 还有那么多世界等着我们去征服与毁灭，以侍奉主人萨格拉斯。让那些傻瓜走吧。如果他们以任何方式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会感应到的。我们已经剥夺了维伦所珍视的一切，让他自己在某个世界腐烂吧。 我不只要剥夺他的力量，我还要彻底摧毁他和那些愚蠢地追随他的人。我要彻底碾碎他，因为他缺乏信仰，因为他固执，因为他拒绝为我们所有人考虑。 吉尔加丹带爪的巨手攥成了拳头，尖锐的指甲深深地扎入了掌心，熔火喷涌而出，在接触虚空的瞬间凝固了，留下了一道如同伤疤般的凸起，而吉尔加丹以这些痕迹为傲。阿克蒙德强大、优雅、圆滑而机敏，但他缺乏吉尔加丹那种对毁灭的热忱。他已经无数次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于是只是叹了口气，不再继续和吉尔加丹讨论这个话题。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就这问题吵过许多次，毫无疑问，他们还将继续争吵数个世纪，或者直到吉尔加丹成功毁灭维伦为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吉尔加丹灵光一闪， 他意识到阿克蒙德从未对维伦产生过特殊的感情，只是将他视作另一位艾瑞达的领袖同僚而已。而吉尔加丹曾经像兄弟那样爱着维伦，甚至爱得更深。吉尔加丹爱他，就像爱着另一个自己。然而后来，维伦背叛了他。吉尔加丹的巨手再次攥紧，本该涌出鲜血的地方，邪火又一次涌出。他想象着维伦流落到某个荒蛮的星球，瑟缩在偏僻的山洞之中，舔舐着自己受伤的自尊。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吉尔加丹的复仇之心。如果是曾经的吉尔加丹，他会想要维伦的鲜血，但现在鲜血已经无法让他解恨。他想要羞辱维伦，折磨他，这滋味会比维伦和他的追随者们身上流淌着的血液更加甜美。阿克蒙德侧过头，一名仆从正在与他对话，就像吉尔加丹一样，阿克蒙德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与阴谋，这一切都是为了侍奉他们的黑暗君主萨格拉斯，并效力于他征服一切的至高目标。随后，阿克蒙德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开了，他的动作轻巧而迅捷，与他魁梧的身材毫不相符。与此同时，吉尔加丹的脑海中也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扰动，他的副手塔尔加斯正在联系他。从对方传来的思绪中，他能感受到对方谨慎的希望。 什么事？快说。 大人，我无意给您带来虚假的希望，但我可能找到他了。 他在哪儿？你是怎么感应到他的？ 那是一个微小的世界，原始而毫无特色。我感应到那个区域沾染了他们特有的魔法痕迹，有可能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这种情况曾经也发生过。 确实如你所说，之前有许多次，我们的大军被艾瑞达魔法的甜美气息吸引到某个星球，却只发现维伦和他那些卑鄙的追随者们听到了风声，早已逃脱。但我仍然抱有希望，我会找到他们，随心所欲地蹂躏他们，而我有永恒的时间来这么做。维伦曾经是我们中最强的、最睿智的、最熟悉魔法与科技的人，他绝不会放松警惕。一旦察觉到明显的威胁到来，维伦一定会立刻警醒，逃之夭夭。但如果这个威胁不那么明显呢？ 大人，您的意思是？ 塔尔加斯，我希望你替我侦查这个世界。 侦查？ 我们过去曾向他们去过的星球派遣军队，但毫无作用。也许这次我们应该试试只派出一个人，一个我能彻底信任的人。 除了派出大军，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消灭敌人的方法，所以您希望我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正是如此。我希望你独自前往那个世界，了解它，仔细观察，告诉我那些流亡者是否的确在那儿。如果确实在的话，他们近况如何？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是过得像温驯的牲畜一样安逸富足，还是像猛兽那样警觉敏锐？告诉我他们世界的样貌，那里还居住着其他的种族吗？有怎样的物种？气候如何？仔细探查，塔尔加斯，没有我的明确指示，绝不要轻举妄动。 遵命，大人，我这就去准备。 塔尔加斯仍然有些迷惑，但他领会并且遵从了命令。塔尔加斯过去曾经出色地效力于吉尔加丹，这次他也定然不辱使命。虽然吉尔加丹现在的面孔与他在投靠萨格拉斯之前已经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但他还是挤出了一个微笑。